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31章，尊瑞所讲嘅呢件事，千年不死龟，诡异嘅黑灯，的而且确嘅真系度度都透住离奇。但系呢啲又同佢手里面嘅图案有咩联系呢？唔通真系好似豆腐所讲，因为佢嘅祖先同撒满教之间有啲咩关联？佢喺墓入边究竟又遇到咗乜嘢，使到佢唔单止毁咗容，之后仲要咁执着咁去寻找呢个图案嘅线索？随住尊瑞所讲，我慢慢明白事情嘅经过啦。一时之间，亦都不由得暗暗心惊。喺当时，尊瑞嘅两个手下就攞出咗高压火枪，对准咗喺地下已经鼓到胀卜卜嘅嗰啲衣物，就系咁发射。嗰一嚿嘢即刻就变成咗一个火球。点知道下一秒钟，嗰个火球竟然突然间弹起，跳到其中一个人嘅身上边，嗰个人嘅身上边嘅衫即刻就燃烧起上嚟，痛到佢啊猛咁喺个地下度碌嚟碌去。由于嗰个人手里边仲攞住个高压火枪嘅，这个人咁样倒地一碌，火枪就啱啱射到咗尊瑞嘅面上边。如果唔系尊瑞当时闪得快，可能连左边嗰块面都保唔住啊！高压火枪系几犀利先得噶，咁一喷，尊瑞即刻自己都觉得好似入咗地狱咁，佢啊即时倒地，痛到失去咗神智。好在反应够快，佢喺地下扑低嘅时候，亦都好快扑灭咗火焰。不过右边嗰块面就完全毁晒，喺呢个剧烈嘅疼痛之下，亦都冇坚持咗几耐，佢就晕咗过去啦。唔知等到几耐，佢自己醒过嚟嘅时候，身边只系得翻一个手下，亦就系而家企喺墓几院嘅充当保镖嗰个人。这个人个名叫做中公，而另一个手下就已经被烧成咗焦炭。尊瑞又明明记得自己晕过去之前，佢嗰个手下已经将啲身上嘅火扑熄咗噶，但系而家点解会烧成一块焦炭呢？虽然讲系被毁咗容，实在亦都系一个唔细嘅刺激，但好似佢咁嘅人，毁容便唔算得上咩大事。佢又唔系靠块面食饭嘅，亦唔会因为毁咗容就搵唔到工作，所以佢就喺呢个短暂嘅痛苦同埋愤怒之后。尊瑞就慢慢冷静落嚟，向中公问咗后嚟嘅情况。一问之下，先知道原来喺嗰件衫入边嘅嘢系袭击咗另一个人之后，即刻又向住晕倒咗嘅尊瑞扑过去。尊瑞一个大男人又瞓咗喺个地度，千钧一发关头，即使想救人都来唔切啦。情急之下，中公啊扑倒咗喺尊瑞嘅身上边，护住咗尊瑞嘅胸口同埋头部位置，佢啊准备暂时抵挡住先。点知道嗰一阵灼热嘅痛楚感冇传到过嚟，佢拧转头一睇，见到另一个手下唔知道几时已经抄起咗尊瑞跌喺地下上嘅铁签，一签咁笃过去，将嗰个嘢笃个对穿，一嚿圆碌碌嘅嘢就穿咗喺个铁签上边。就好似东北嘅嗰啲烤毛蛋咁嘅，东北人就真係会食呀。喺呢个咁嘅崇山峻岭，多数都系啲山珍呀，乜嘢红烧红掌呀、三鲜鹿茸羹呀、白扒猴头之类咁嘅嘢，都冇话唔敢食嘅。烤毛蛋呢就系喺东北嘅一种小食，不过所用嘅材料听起嚟有啲得人驚。佢就系指喺孵化过程里面嘅鸡蛋，将里面咧强行终止孵化，咁就啲蛋壳剥开咗之后，里面系一个发育到一半嘅小鸡嘅胚胎。咁呢一隻咁嘅半鸡半蛋嘅嘢咧，味道系好特别嘅，一般人咧应该就唔敢落嘴去食噶啦。不过由于市场嘅供应量大，好多街边嘅小贩都用啲假蛋 将啲死鸡咧就对臭鸡蛋咁搅匀，喺个雪柜嗰度冻一晚黑，咁啊冒充呢啲咁嘅毛蛋啊，睇起上嚟咧真系真假难辨。喺深圳嗰边都有个民族街，亦都有卖。我有一次就去探新鲜食下豆腐啊，觉得食呢啲毛蛋啊太残忍，亦都唔肯去食。我咧一口气啊食咗三串，当日晚黑即刻就食物中毒啊，去咗急诊室。所以从此之后咧，我都唔再敢食噶啦。好啦，闲话休提啊，再提翻呢边专锐嗰个手下用个铁签啊串起咗呢啲咁嘅毛蛋，就救咗中公同埋专锐。正喺度得意嘅时候，突然之间神色一变，见到嗰个被串起嚟好似个黑球咁嘅嘢，竟然啊顺住啲铁签向上走，瞬间就同嗰个人面对面咁扑埋一齐。呢一下睇嚟系天雷勾动地火，嗰个人被烧到系咁喺个地下度碌，惨叫凄厉。嗰个黑球咧整都整唔落去，眼睇住自己嘅同伴啊烧成咗个火人，中公只有含住泪摸出自己腰里边嘅嗰支手枪，当先砰一枪就送走咗呢一个被烧成火人嘅 partner。而第二枪佢就打向咗嗰个火球，咁样一枪打落去，嗰、那个黑球冇反应，直到火势全部烧晒，先发现地下只系剩低佢个同伴嘅尸体啊！专锐听完佢手下讲完呢个过程，只系觉得心中系一阵怒火，但系更多嘅就系谂起喺嗰个骷髅头眼里边睇到嘅嘢。嗰啲嘢等到呢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嘅专锐足以胆寒。咁究竟专锐睇到乜嘢呢？呢一个唔单止好奇心重嘅豆腐，就算系我亦都忍唔住系咁喺度估，乜嘢系灭亡呢？只可惜喺整个过程里面，我同阿豆腐都各自问咗佢一次，专锐都冇回答。咁每一次问到呢个问题，佢个眼神都有显得高深莫测，一半心碎一半恐怖，或者正系因为佢喺呢个咁嘅骷髅图眼里面睇到嘅嘢，先会引发后嚟嘅事情。专锐嘅手下呢的而且确有好多嘅，但系中公同埋头先死去咗嗰个人，同佢跟咗就好耐嘅，亦都系佢一手栽培出嚟嘅人。常言道养狗都有三分情啊，咁就算系专锐啲咁冷血无情嘅人，但系喺呢种情况下，亦都不禁心头悲凉。佢哋两个人沉默咗一阵，专锐重新打起精神。嗰阵时佢嘅面部已经系严重超伤，痛苦啊梗系唔使讲噶啦。但系呢一种痛苦俾佢减生咁样忍咗落嚟。佢自己就打咗一支消炎针，再将啲抗生素磨成药粉，撒喺个面上边，用纱布一包，只系突翻出一只眼睛，跟住就攞住支铁签啊，企咗起身。我啊，单就系谂一谂当时嘅呢一种情况，都觉得佩服。心谂如果呢件事发生喺自己身上，自己仲可唔可以企得起身，都好难讲。烧伤呢比起刀伤或者枪伤更加辛苦。有经历过嘅人都知道，烧伤是所有外伤里面最痛苦嘅一种。医生喺抢救重度烧伤嘅病患嘅时候，都会立即上麻药，因为嗰一种痛苦好可能就会引起痛楚性休克死亡嘅。对抗痛苦唔系话有胆就得嘅，一定仲要有超出常人嘅毅力。喺呢个时候，主务室嘅头顶仍然都系完好无损，而喺佢嘅正对面就系一个密封住嘅石门。咁按照务室嘅结构嚟讲，穿过石门就会进入到务室嘅正厅，而两边就会有陪葬室，再向前走就会系务室嘅入口。入口嘅地方一般都会有自来石嚟封锁，而家只有两条路啦。一米呢就系喺个主务室里面反打返盗洞出去，一米呢 就是穿过石门走入去墓室的入口的地方。墓室往往是讲究死中求生，落葬的地方必定就是为生气流转的地方，在风水上边就称为喜。咁啊，唔好理意生人定系死人，都要住喺有气嘅地方至得。冇气就即系死噶啦，人住家畜就会不安，尸体住就会鬼魂作祟。所以喺中原嘅墓葬里边，会流出一个接气口，下边系接地气，上边系接生气。呢一个地方喺行话里边就叫做生井。有经验嘅盗墓贼，如果遇到咗建筑上边嘅铜墙铁壁一样咁样嘅古墓咧，冇办法打盗洞入去，就会将盗洞向下打，采用迂回嘅办法，将盗洞打入生井。因为系结构嘅原因，所以生井咧往往喺地宫古墓里边系最薄弱嘅位置。咁究竟选择行边一条路呢？是继续找生井，就要必须穿过眼前的石门。但是在归葬墓里面，虽然讲没有机关，不过就邪意无比，担不得越耐就越容易出错漏。我想了一阵之后，专锐决定就按照之前的位置反打回盗洞出去。这一样嘢自然就是由中宫去做，一把落阳铲就佛佛声，虎虎生威，好快就打穿咗个墓顶，两个人好高兴咁准备挖土而出啦。点知道喺呢个时候，中宫一铲笃落去，竟然喺个泥土入边截出咗好多嘅液体，跟住就有一个黑蒙蒙嘅嘢被铲中咗。呢啲液体血红血红色，散发住浓烈嘅腥味，中宫大惊之下，继而佢就执起跌咗喺地上嘅呢件嘢一睇，哎呀！即使系佢落咗唔少嘅豆，但系一睇见呢件嘢都忍唔住喉咙发痕，因为嗰个显然就系半块俾洛阳铲剁落嚟嘅头皮。肚里边有人，究竟会系边个呢？之前系专锐三个人，就系从呢个位置打盗洞落嚟嘅。一路上除了石头，根本上就不会遇到其他咩嘢。而家唔单止入嚟嗰个盗洞消失咗，反打出去嘅时候，竟然仲挖到咗人。究竟点解会咁嘅呢？喺黑暗嘅墓室入边，好似唔知系咪由于盔甲嘅原因而变得水气弥漫。一眼本来就可以望到头嘅墓室，而家弥漫住阴沉沉嘅雾气。灯光的穿透力就被压到好弱，一抬头只能够睇见土入边一个圆碌碌嘅嘢，滴住血，露出咗里边红色白色交杂嘅颅骨。专锐定咗一定心神，对阿中宫打咗个手势，两个人即刻就开始挖土入边呢一嚿嘢咯。一阵间嗰个人就被挖咗出嚟啦，系一个男人。身上边全部都系泥土，用一个倒吊钉咁嘅姿势跌咗落个地下度，嗰条颈一落到地，即时就发出咔嚓一声咁嘅声音，一种非常之诡异嘅姿势咁啊扭曲埋咗一边。专锐又攞住手电筒一照，嗰个人嘅面上边全部都系泥，都睇唔出个容貌。中宫啊，用戴住摩斯手套嘅手，在个人的面上边抹了一把，好快那个人的样子就显露出来了。中宫见到后即刻擘大个嘴，一个字都讲不出来，因为眼前这个人是马老四。马老四就是求先啱啱被烧死的那个手下的名。豆腐听到这里倒吸一口凉气，吞了啖口水，他讲：哇，你喺度讲鬼故咩？佢嗰个马老四咪已经烧成咗焦炭嘅咩？咁点解会喺啲泥入边出现㗎？咦，仲要俾你哋将个头皮咁削咗落嚟添。我听到呢种咁诡异嘅情形，亦都觉得背脊骨一路喺度凉。 好似觉得马老四而家就企喺我身后边咁，嗰种感觉就唔好提有几咁阴森啦。专锐而家嘅神情仍然都系不冷不热，佢左右一张一靓一丑嘅面，好似呈现出两种截然唔同嘅表情，一种系冷漠同埋深沉，而另一种就充满住邪恶。我好似透过佢右边面上边突起嘅眼球，睇到咗嗰个黑暗墓室里边对住马老四尸体嘅嗰种惊愕错失嘅两个人。呢啲情形嘅古怪程度，确实真系出乎咗我嘅意料之外。我总算明白咗专锐点解头先讲嘅嗰句话系咩意思啦。呢一个真系超出咗普通人嘅承受能力。事情点解会系咁呢？烧死嘅马老四点解又会出现喺个肚入边呢？而专锐讲到嘅一个细节，就系、是、肚入边挖出嚟嘅马老四，除咗俾佢哋用洛阳铲削咗一个头皮之外，身上边冇任何嘅伤，连一啲烧伤嘅痕迹都冇。